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大家上个周末都过得好吗？今天又是一个活力满满的周一了。我们的日子被分成了周一到周日，每七天是一个循环。但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并不要循环，对吧？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一次，但是那些深刻的记忆并不会随着时间消失，而是留在了我们心中。在84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37年的今天，侵华日军侵入南京，对我们同胞实施长达了40多天的大屠杀。那40天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40天。都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但那是对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巨大的创伤。现在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但是那段历史依然存在我们的心中，每一次的回忆，我觉得都是我们在和平年代里对那些战士们无比的心疼和致敬。所以我想，在今天每一个人都不会忘记那些为抗日战争胜利付出生命的每一位英雄烈士和爱国同胞。又是一年公祭的时候，今天是第8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这样的时刻，我想到了一句话，叫做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让我们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和幸福的来之不易，好吗？ 一语口中国， 一瓦顶长家， 都说过很大， 其实一个家， 一心小国， 我是千万家，在世界的国，在天地的家，有了强的国， 口中国，一瓦顶成家。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我想收音机前一定有朋友在跟着哼唱这首歌，国家，我爱我国家。大家也许更熟悉的是成龙和刘媛媛对唱的版本，那今天刚才请过来听的是带有更多童声色彩的翻唱，阿优和施逸尘带来的这个版本。这首歌是在2008年的时候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而作的一首主旋律的歌曲，今年已经是73周年了。中国的发展真的是有目共睹，全面消除贫困，包括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很多朋友都提到的方便快捷的电子支付，速度一直很在线的磁悬浮等等，这些都是国家各个方面的变化。那么你在生活当中感觉到了哪些呢？大家觉得近10年自己生活变化最大的是什么？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我们聊天室的入口，进入到会遇见你聊天室里。生活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 微笑的像口罩，一群退让，中国力量武汉强壮，逆流而上，携手成王并肩成强，无惧风浪，抬头仰望必有曙光，燎原四方，谁眼眶热泪滚烫，谁眺望窗外暖阳，谁孤身无畏前往，谁心跳共振回响，是血液中的顽强，是骨子里的开朗，是五千年的风霜雕刻我的模样。露出微笑的像口罩，一群退让，中国力量武汉强壮，逆流而上，携手成王并肩成强，无惧风浪，抬头仰望必有曙光，燎原四方，希望我许愿在闻花香，他好像背起行囊，他心上人在远方，听万众何时手掌，鼓出动人的交响，我们天生的强项，是和困境较量。 1, 2, let's go。 露出微笑的像口罩，一群退让，中国力量武汉强壮，携手成王并肩成强，无惧风浪，抬头仰望必有曙光，燎原四方，是这样一首动次打次的歌来唱，是因为芝加哥的时间漫长，如果你走向天堂获得些许能量，那我的绵薄之力也算不枉，请记得观察体温，洗手戴好口罩，保护好兄弟姐妹爸爸妈妈，然后要吃好睡好，明天一定很好，信不信跟我一起唱。露出微笑的像口罩，一群退让，中国力量武汉强壮，逆流而上，携手成王并肩成强，无惧风浪，抬头仰望必有曙光，燎原四方。上海、重庆、江苏、浙江、河北、山西、山东、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海南、云南、湖南、湖北、甘肃、青海、陕西，还有我家宁夏回族自治区、四川、贵州、辽宁、吉林、黑龙江、西藏、内蒙古、新疆、广西、广东、台湾、澳门、香港。必有曙光，燎原四方。 这首歌叫《燎原四方》，这是歌手王勃在去年2020年疫情期间原创并演唱的一首歌。我还记得他在短视频当中分享自己的感受时说，他一开始的初衷就是打发时间随便的写一写，但是写着写着越发觉得必须全力以赴这首歌，希望这首铿锵有力的节奏伴我们一路成长。我想这两年我们中国人可能感受最多的就是逆流而上， 在一轮又一轮的疫情防控当中，我们真的是交出了一份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不是吗？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哈。近十年各位生活变化最大的是什么？一个胖子说换工作又胖了，孩子自己父母这又大了十岁。四五七八说衣食住行近十年变化特别大。闪电羊说这十年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从懵懂无知的学生转变成了职场女性加新手妈妈，十年间每一个改变影响生活轨迹的时刻，当时看起来那么平常，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惊心动魄呢。你好十年，又会有新的十年。尘世迷途大表哥，十年基本涵盖了我和表嫂的婚姻，变化最大的是从追求幸福的独行到携手前行再到手拉手前行。我总结是成长，心灵的成长，这个变化是最大的。叶林讲国家的强大，科技的进步给我们提供了更好的一些科技产品。向着阳光也说真的是移动支付了，只要用手机扫一扫商家的二维码就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支付。哥大爷也说近十年生活最大的变化是地下交通更便捷和快速了。有没有住在通州的朋友，一号线和八号线的贯通是不是喜大普奔？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的屋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千句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靥，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天，我要化成你的愿， 如你年轻的脸。 这首歌我相信在2021年很多人的思想歌曲榜单当中都会是位列前位的。我想除去旋律的优美之外，歌词真的是非常有代入感，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到那首歌曲，带到那个场景当中，传递出了对父辈们满满的敬意和爱意，对吧？之前有人说王菲年轻的时候唱小情小爱，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开始唱大爱，我觉得特别好。大家还记得他翻唱过的《我爱我的祖国》吗？是，在这个星期五，我们要重新出发。之前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暂停下了一次合唱的录制。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也想参与到我们年底的温暖大合唱当中，请即刻报名。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里面找到六个字北京电台刘慧，私信给我，当然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通通都要，我们需要开具一些嘉宾证。但关键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把这个非常不容易的2021年给记住。我们在未来10年、20年、30年，当我们回首往昔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还可以有这样一份满满的回忆，美好的回忆。还有什么比这样一种方式来得更加温暖人心呢？我只能想到这些了。明年你来。 是谁用一片甲骨收藏起古老的秘密？是谁用一卷竹简咏叹着时间的传奇？窗上的蝴蝶飞进了杏花和春雨，美丽的方块字就刻在孔子的车辙里。青石章法寒石笔刻画出不朽的容颜，威武诗篇升堂起见证着永恒的誓言，王维的红豆生长在海内与天涯，动人的华夏韵就印在李白的明月里。走过上下五千年，走过三千大千世界，走过24世24节气，人间正道是沧桑，多少沧桑故事铿锵在父子的篇泽里，江山代有文章出，一曲中华颂他又唱响了红旗。是谁爱上一抹红涂染了十月的颜色？是谁嘹亮群歌声回荡在胜利的归途？不老的松柏翠绿在原野和山岗，不屈的民族魂就活在人民的诗行中。走过25000的诺言，走过太行山的记忆，峥嵘岁月走过风霜雨雪，华夏儿女是一家，多少春天的故事温暖在百姓的心坎里，人间正气 心中的大爱情怀，在歌声当中感受到了吗？每到像今天这样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再来听这样的歌，就会觉得特别的感慨。我们真的是在先辈们期待的目光当中，一直好好的、幸福的生活着。 Sun-kissed soda, your brown hair in the west coast wind. If heaven is anywhere, 90s hits at the top of our lungs, shuffling it on, still the one. Missing turns, cause that's our song. If heaven is anywhere, it's in a blue Tacoma, California, white magnolia in your hair, rays of gold shining on.Red sun melting to the blacktop, dollar shades from a nowhere truck stop. Your kiss in that coastline. If heaven is anywhere, pull it over to the shoulder, take it in.Loving you longer than I ever did. Going places we've never been. This heaven's in a blue Tacoma, California. White magnolia in your hair. Rays of gold are shining on you. Ooh, if heaven is anywhere, it's never running out of golden road. Always having your hand to hold. In a blue Tacoma, California. Ooh, if heaven is anywhere, it's right here. 一首关于加利福尼亚的歌，感觉都会给我们带来这样满满的鲜活的正能量呢。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今天在谈起十年的时候，好像似乎在说一个简单的数字，但是这十年间有多少承载了一个人生命当中非常非常多感慨的日子，那些大家付出的岁月，那些为自己的生活打拼的岁月，好像一首歌的时间都可以回到眼前，对吗？一哥说，十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好快，一从家乡出来，在北京打拼了15年，祖国在飞速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强大， 我呢也是走在变老的路上，期盼祖国能够更加美好。生如夏花说，身体的变化陆续的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十年做了几次手术，自己觉得啥事儿都扛得住，但是看到父母担心的眼神，操劳的状态，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不仅仅是自己的，也是他们的。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才能快快乐乐的。明年都要加油哦。 从长夜到日出，走过万水千山的路，每一步都是信仰足迹，烙印下新中国版图。从贫困到富强，走出复兴伟业征途，每一天都有奋斗牺牲，只为人民拥抱幸福。从未有人走过的路，有我们脚下踏出，雄关满大中华儿女的脚步。从未有人走过的路，有我们双手开出，初心不变，百年风华，听我向未来倾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刘慧。工作日下午三点到四点，只愿做好你六十分的朋友。我在北纬39.9，东经116.4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即便不见面，也会有惦念。 春天不说话，可我听见。 听见了，我听见大地的歌唱，我听见绿色的童话，听见桃李春风向世界尽情表达。我听见了，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了，我听见今天，听见幸福，听见所有美好，同我轻轻说话。我听见了，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了，我听见今天，听见欢乐，听见所有梦想都有灿烂回答。 阳光不说话，可我听见了。这是来自我们不常听到的一位歌手，叫叶璇清的《听见》，很清澈的歌声，很悠扬的旋律，对吗？还有充满诗意的歌词，我觉得就像是把在一个箱子里面塞满了我们所有的祝福和美好，然后打包发送给了每一个正在收听的人。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这周还有两件事情要和大家叨一下。15号，也就是星期三，是我们本年度最后一次《你是我的 DJ》音乐反转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在新浪微博里面私信给我。从年头说到年尾，我们说了今年的节目当中我们只接受诚挚的订单，希望大家歌曲好好挑，祝福好好选。另外还有在本周五我们将要进行我们年终温暖的一次集结，我们共同唱起在我们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经过3天票选选出来的那一首我们心中的歌，我和我的祖国。各位这几天可以在家好好练一练，如果觉得自己时间有允许的话，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里面找到 V 字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私信给我。其实我觉得关于年底的温暖大合唱，我真的无需多说，大家都应该懂得我们需要用这样一种方式 来纪念我们的遇见。 那是春的感觉，并非只在复苏的田野，还有风声雨声，孩子们朗朗读书声。每当夏日晚风吹送芬芳给热烈的情侣，在那潺潺水边说不完千言和万语。花开花谢，白天黑夜，一切自然又不尽然。请你不要拒绝，稍作停歇，我忙碌的朋友。你追逐着季节，可看到脚下的落叶。请你不要忽略年迈的人，别问我为什么。就像白雪覆盖的大地，深沉而辽阔。春夏秋冬经过才懂，世间冷暖无非自然。我那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不能感叹时间飞快，昨天还在，转眼未来已到来。无论怎样的未来，有些事不能更改，就像你在风雨面前从不后退，只会为爱而流。不要胆怯，善良的人在黑夜里我陪你。你看天边的光或暗或明，却从未熄灭。 这是来自歌手李健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懂得》，真的是特别的温暖沉静，但是你会觉得这首歌里面其实却包含着一种巨大的内心的能量，好像是一位长者在懂得了世间百态之后，对我们后辈有一种善意的提醒和关怀，你说是吗？你简单，世界就是童话；你复杂，世界就是迷宫。午后三点，这里简单到只有你我和音乐，我是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我有情歌，你有故事吗？ 上下五千年，天地供养。 为炎黄心坦荡，一身到四方。如流光一砖一瓦，岁月尽红墙，残枯荣一花一木，悲喜尽沧桑。横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为华夏展锋芒，道路在盛放。 风一声在东方，七大都满霞光。我和金星山与你怀，成一脉血流淌。南通党国共享，挺立起了脊梁。五国万疆一人爱，千年不灭的信仰。 浮流光一砖一瓦，岁月尽红墙。叹枯荣一花一木，悲喜尽沧桑。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为华夏展锋芒，道路在盛放。 来自李玉刚的一首《万疆》，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对这首歌并不陌生，对吧？也在这首歌里，我们也在感慨着今天的日子。欢迎大家抓紧最后的时间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想问问大家，近十年生活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宝姐就说，购物便捷了，手机成伴侣了，乘车不用现金了，自行车可以共享了。还真是。彬彬有礼，讲自己的小棉袄，成家立业，日子过得美滋滋的，听着广播真的是无忧无虑。生如夏花，身体变化最大的陆陆续续的不断出问题，这十年做了几次手术，自己觉得啥事儿都能扛得住，但是看到父母担心的眼神，操劳的状态，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不仅仅是自己的，也是他们的。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才能快快乐乐的。我们要一起加油。老赵说，近十年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感受太深了。国家的变化人人都可以如数家珍的说上几件。本人退休了，首先告诉朋友们，近十年我们的退休金涨了近3000块。近十年我已经不再去银行排队买电买天然气缴水费了，我已经免费乘坐公交车10多年了。去年孩子们又带着我们老两口乘坐了高铁，上班时经常去天津出差，最快也要2个小时，现在30分钟就到了。总之，国家发展的变化之快，我们生活的变化之大，想都不敢想。祝祖国繁荣昌盛。小闪 Barry 也说，移动支付的功能越来越强大，生活真的是太便利了。一个胖子想到的是我们自己的空间站，没有什么比那一句来得更给力。我已出舱，感觉良好。谢谢一位朋友私信给我对我们节目的褒奖，也谢谢闪电羊，他说从来没有一个节目能让我有如此的归属感，觉得音乐 特别的契合自己的内心。好幸运听到这个节目，好幸运听到各位听友，我也好幸运在北京的上空用声音的方式遇见了大家。每个工作日的午后三点钟，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个角落，有空来坐坐。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尽管此刻我一无所有，人要追梦，临风绝不退后。 失去了挚爱也被世人不解和冷落，我不要在美丽的光环下迷失自我，不忘初心，一往无前，点燃燎原之火， 让信仰引领不安的心，战胜马克思，为命运团结起来革命， 战胜马克思， 没有谁能熄灭我的热情， 战胜马克思， 为人类的解放守护真心， 这一刻马克思。 尽管此刻我不被理解，你不懂我这爱的一切， 这是一首来自南征北战组合的歌曲，叫《领风者》。我觉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真的是要来一点有励志气息的歌，对吗？我们一直很努力，我们很阳光，也很有朝气。而且也就在前一段时间，我跟我们办公室的几位同事在聊着，说在我们聊天室当中呢，有很多的留言，他们说怎么那么难念呢，就感觉让大家自己嗨起来就好了，自己就是一个小天地，主持人不用管。但我说我的听众朋友们的留言质量都很高啊，为什么每次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比如现在，我就特别的后悔，也要特别的说抱歉，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把所有特别棒的留言给大家念出来。谢谢大家，这一年了，今天已经是12月13号了，一直支持我到现在，真的是让我获得了满满的正能量。 我一直在节目里讲要做大家60分的朋友，但是大家知道吗？你们给我的温暖是整个洋溢了我的24个小时，除却睡觉。希望大家能够带着我们节目当中给各位送去的温暖，给各位送去的一份力量，在不久后将到来的2022年，带着对未来的祝福，我们要再一次的出发。就像嘟嘟说的那样，说生活越来越便捷之外，心也要去繁就简，保持简单的快乐，珍惜每一天。因为我们所到达的明天，是那些未曾看见明天的人的希望。说得多好。所以节目的最后带给大家一首歌，来自韩磊演唱的《再一次出发》。我们都是属于自己的追梦人，希望大家在这个年末能够美梦成真。我是刘慧，明天希望再次遇见你。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古老的大地重生崭新的神话，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好物不停购，优惠不停息，在12月13号至12月15号期间，北广购物优惠活动再接力，全场商品88折，订购2单以上更享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活动时间12月13号至12月15号，活动只有3天哟，抓紧机会吧。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北广购物的商品问答节目。 您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法国的一款红酒。 嗯， 那么由周老师来提问，我来进行回答。 哎，这款红酒呢是第一次跟我们的平台上来出现，所以呢，有些问题呢，我要问一下啊。 嗯、 首先，它是来自于法国的原瓶原装吗？ 对，它是来自于法国的原瓶原装酒。 嗯，它是来自于什么样的生产区域呢？ 它是来自于法国当地的朗格多克产区的核心产区科比埃地区的一款红酒。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买酒呢要买这个法国原瓶原装的，要买这个核心产区的。但是核心产区里边什么是核心中的核心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科比埃的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呢位置非常非常的小，但是因为它的自然气候非常的卓越，所以产出的红酒的品质是很高的，在当地呢也受到大家的欢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来自于科比埃核心产区的路易麦卡尔红酒真的是好红酒。 嗯，那么以往我们接触更多的是法国波尔多地区的，那今天是科比埃地区的，是核心区当中的核心。 对， 而且这款酒据说它的酒的度数是不一样的。 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红酒呢，它的度数是15度。 嗯， 平常呢咱们买到的是12度到13度，别看这个仅仅的相差2度啊，但是呢这个2度富含着非常非常大的艰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红酒呢是由这个葡萄去进行酿造的，红酒的酒精度数来自于葡萄的糖分，葡萄的糖分越高，也就是酒精度数也就越高。 嗯、 但是葡萄的糖分越高，它也就越不容易保存，越不容易筛选，越不容易去进行酿造。那么今天这款15度的高度的红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嗯、 而且入口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口感更加的浓烈，更加的浓醇，这款酒才叫做真正的来自于核心产区的好红酒。 嗯，而且我知道呢，度数高的红酒在市面上是非常罕见的。 是的， 这是跟它少有的这个高糖度的葡萄是有关的。 是的。 嗯、那么这款酒呢在市面上价格还是相当贵的，那今天我们的组合是什么样的呢？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组合，一共是18瓶红酒，每瓶全是来自于科比埃核心产区的，而且呢，每瓶全是原瓶原装的，在市面上的价格要几千块钱，但是今天呢，在北广购物只需要399块钱，您就能享受到包邮送到家的这么一个价格，399，18瓶。 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买了以后，如果不喜欢怎么办？ 哎，买了以后呢，如果不喜欢的话，首先要解决大家一个困扰，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有这么低的价格？因为我们是北广购物，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另外，如果您买了之后不喜欢怎么办？开瓶觉得不好喝，这个时候剩下的17瓶全是都给您免费去进行退换的啊！而且呢，邮费是由我们给您包邮送到家的，您验货之后再付款，不喜欢不用担心不能退货。 嗯，太有勇气了啊！ 是的， 好，那我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法国原瓶原装的，而且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产区生产的红酒。在市面上也非常的少，它的酒精浓度是15度，喝起来非常的醇厚。这就是路易麦凯尔干红葡萄酒。咱们今天是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一共是3箱18瓶。那今天的价格只要399元，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这款酒适合怎么喝呢？ 哎，一般呢，我们可以再用作配餐酒，就是您在吃肉的时候什么的，可以小酌一杯。另外呢，可以当餐后酒。尝一下它这个酒本身具有的这个葡萄味道，洗刷一下您口腔当中一些比较浓烈的味道。 看来这款酒呢是与众不同的， 对， 值得大家来尝试啊。 是的， 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法国原瓶原装的核心产区生产的红酒。在市面上也非常的少，它的酒精浓度是15度，喝起来非常的醇厚。路易麦凯尔干红葡萄酒，在您订购的时候呢，只要说是3箱18瓶的就可以了。 哎，399块钱， 哎，接线员都会知道的，399元3箱18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 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 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 要生霉菌的。 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器，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